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，德国人向来是严肃谨慎的，但是在2017年12月1日上映的喜剧犯罪影片夺金四剑客却让很多人改变了看法。片中的角色们不仅搞笑，而且就像是一个话痨，颠覆了很多人的认识。那么德国影片夺金四剑客您看了吗？德式幽默能否触动您的笑点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德国喜剧影片夺金四剑客。其实这部影片早在2016年12月就在德国上映，后来是以2016年德国喜剧电影票房冠军的身份引进到我国，这也为整个2017年多国别电影的引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不过因为这部影片在影院中排片量太少，票房基本可以忽略不计，让很多观众错失了一部可以观赏的喜剧佳片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《夺金四剑客》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黄金强大。 托比亚斯是一个投资顾问，在客户眼中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，处处为客户的利益着想，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为客户争取利益。但是在上司舒马赫看来，他这个人糟糕透了，毕竟客户得到的越多，投资公司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少。为了辞退托比亚斯，舒马赫黑掉了他的银行账户，把托比亚斯和他客户的钱全都给赔掉了。托比亚斯的客户并不多，只有三个人，一个是过气的演员皮特，虽然曾经主演过德国最成功的电视剧，但如今根本接不到戏拍。为了给妻子和女儿更好的生活，他拿出了所有积蓄做了投资。第二个客户是拳击手克里斯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身上的伤逐渐增多，克里斯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赛场了。为了寻找后路，他攒钱做投资，计划开一家健身房。第三个客户是广告策划麦克斯，他在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9年，为公司创造了极大的利润，但是领导却把升职的机会给了别人，感到不公平的他一气之下辞职了，并准备等投资的收益到手之后自己开一家广告公司。可是到了投资产品到期的这一天，三个人都慌了，连本带息本该有10多万元的账户上竟然只剩下了200多块钱。愤怒的三个人不约而同来到银行，想要找托比亚斯讨个说法，但他们并没有见到托比亚斯，也并不知道托比亚斯账户被黑的事情。 最后同病相怜的三个人一起来到酒吧，试图借酒消愁。 赢的总是银行， 我本来可以买辆好车，买身好衣服，换个好视网膜。 我不能去道歉，我不能。 Lady， 我的妻子她那么信任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总是那么信任我，她肯定以为存款还在呢。 我绝对不会去求他们的。 那个账户已经空了一年了，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着落。 我本来可以拉皮条，可我非要存钱，现在我打不了拳了，我又瞎又穷还酗酒。 他会离开我的，把孩子也给带走。 赢的总是银行。 我爸就不信银行，你知道他把钱藏哪儿了吗？藏在猫砂里， 猫会在里面拉屎。 对，跟你们说，赢的总是银行。 你是复读机吗？ 赢的总是银行。要是再让我看见那个顾问，那个 托比亚斯布伦梅尔，托比亚斯布伦梅尔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兔崽子。 皮特从手机里调出了托比亚斯的照片，克里斯看过之后愤怒不已， 我要把你的屎揍出来，别让我碰上你。 你别把我手机打坏了， 我要弄死他，不留下任何线索和证据。 怎么弄？ 首先我要把图钉按进他的眼睛里，然后用宽胶带把他下面的毛全都扯掉，让他疼死。等着他光着身子瞎着眼像出壳的小鸟一样躺在地上，我就开着压路机从他身上碾过去，再倒回来，直到他的内脏压扁了，肠子也爆了出来，再用电视里演的那种强酸溶解尸体，那种强腐蚀性的浓酸把他溶得连渣都不剩，让那人渣连渣都当不成。 格里斯一扭头，意外地发现托比亚斯就坐在不远处。 可恶， 见鬼，快掐我一把。 麦克斯气昏了头，竟然把刀插进了克里斯的手背上。 我是让你掐我白痴。 是那兔崽子， 我这就去收拾他。 让我来。 你回来，现在动手的话我们几个都得进监狱。 在皮特的带领下，三个人一路跟随托比亚斯，还闯进他们家把他给绑了起来。 要杀我就痛快点吧，你们成全我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那你知道我们的损失吗？ 不是我干的，是银行主管，他黑了我的账号，还有你们的。 你说这一切都是你老板的责任？ 对，他早就想炒我的鱿鱼了，他才不关心那几个客户破产呢。 我要去教训他，绝不能饶了他。 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，不把你知道的告诉警察？ 他们会信我吗？是相信舒马赫这种带着九家银行赚钱的主管，还是我 一个上班时干龌龊事的变态？ 我没干那种事。 你当然没干过。来来来，坐起来，慢一点，坐好坐好。你刚才说银行赚钱，到底能赚多少钱？ 巴瑞远银行流动资产大概60亿。 好的，但是在银行里每天都有几百万的现金在流动吗？ 不，只有星期五，星期五是运钞日，钱会运送到总部。 运钞日？运钞日 就是他们把钱运走的那天。笨蛋，咱们三个商量一下。来， 我来做一个假设。你 什么假设？ 要是在运钞日那天一下子有几百万突然间没有了，会怎么样？ 这个银行投过保险，会派人调查，警察会来询问情况。 银行会得到理赔，客户的钱也不会少。 对，银行投过保了， 抢完了他们也没损失。 你们俩跟我来，快来， 放上 进去。 别 碰我，快给我进去。 别碰我，管理员。 你们竟然真的打算去抢银行？ 为手段不择目的。 是为目的不择手段，你们要是想抢银行的话，你们就是疯了。我们投资给企业的钱全都打了水漂了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废物。 你废物，你也是废物。 我怎么跟我爸一样呢？ 那你快滚蛋。几百万到手后，两个人分比三个人分要强。 我说错了吗？没错，说得对，还要算上托比亚斯。 那个变态能定什么呀？ 我们需要托比亚斯，他了解那个银行，他能做内线。如果真的要抢银行的话，我们几个一定要团队合作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，所以内线非常的关键，知道吗？ 你怎么连这都会？ 我抓过的银行抢劫犯还少吗？ 那是布莱特与布多斯基里演的，那是演的。 你这个臭小子可别小看卢卡斯·布多斯基警长。 约根， 管他呢，给我对他放尊重点，你这个毛头小子。 没事，这太乱来了，简直是胡闹。 知道什么叫乱来吗？现在我们家只能勉强维持生活，我现在每天只能吃便宜的罐头和速冻食品，就是因为有个混蛋主管想找个借口开除那个愚蠢的家伙，这才叫乱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连那么一点暖气费我都交不起了，我要拿回我的钱。 没错，我要把我自己的血汗钱给拿回来。 没错 Chris， 老子要多拿一点，就当是那个精神损失费吧。 对，我们想拿多少就尽管拿多少。怎么样，你到底干还是不干？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计划把我搞得很害怕，超害怕，害怕死了。 是，看出来了，黄毛小子。 好， 三个人商量好对策，放出了托比亚斯。 小托托，哎， 起床了， 起来吧， 小心点儿， 慢点儿， 里边舒服吧？ 慢点儿， 这里边是不是很舒服？ 好了，再来试了，来坐下， 放轻松。 你们要做什么？ 我擦擦。哎，别脱我衣服。 哎，没人想脱你的衣服好吗？我是想帮你整整领带。 啊，托托，介意我管你叫托托吗？你自己也知道，那个银行彻底的把你给毁了，你想报仇雪恨吗？嗯， 你不但能报仇，还能趁机捞上一大笔。 什么时候？ 真是好托托啊。 为了了解银行的内部情况，并计算警察抵达银行的时间，他们请了一个乞丐假冒劫匪闯入银行，同时皮特在银行内部进行观察。短短4分16秒后，警察就赶到了现场，为首的是一个叫做伊丽莎白·佐尔纳的女警，她是银行抢劫案专案组的负责人。她进入银行之后立刻进行了封锁，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盘问，其中就包括皮特。皮特撒了个谎，谎称自己是来存钱的客户， 然后你们的人就冲了进来。我当时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。 你看着很眼熟。 是吗？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 没，应该没见过。反正我呢，对这个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。 那你存钱了吗？ 什么？ 你说当时正要走，那你存钱了吗？ 存了。 谢谢。下一位。 摸清银行的情况之后，四个人开始制定抢劫计划。 好了，计划是这样的，11点整的时候，知道密码的拉尔夫会去上厕所，等他在厕所拉得正欢时， Chris 就在银行大厅大闹一场。 好，我来引开一旁一手那两个保安。 嘿，过来， 他们会把我押出去到银行大门。 我呢，就是走到这儿，然后在这里等着。 这时我就想办法混进厕所，从蹲厕所的拉尔夫那儿弄到密码。接下来该你了 Max。 接着我等 Peter 给我发信号，给个信号。 嗯，哎，我们是在银行不是树林。 好吧，那我再想想别的信号。 到我了，我等着 Max 的信号。给我信号， 大水牛冲啊！ 看，这才叫信号。我把那两个保安都扣在玻璃门上，嘣嘣，然后去开跑路的车。 这个时候动作要快一点了。我要卷走所有的钱，然后从银行的侧门逃出去。 我在那儿等着，和你们一起逃得无影无踪。 这时候呢，就算银行里有某一个笨蛋按响了报警按钮，我们也能在4分钟之内搞定杀人。 太棒了，太棒了。 还行吗？行吧，还行吧， 太呆了， 不行。 那还有我呢？ 什么？你怎么了？ 就是我呢，没有代表我的任务。你们根本就没有算上我，你们这些混蛋要抛下我。嘿，我可是内线，你们可别忘了，是我弄到了车，还弄到了钥匙。 冷静点，冷静点。 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。 那我的人偶呢？ 我们抢劫成功以后，专案组的那个叫佐纳什么来着？佐纳什么来着？ 佐尔纳。 他就会介入，他会一个个的排查嫌疑人，有作案动机的人，他都会逐一的排查。 对， 谁能比你更有作案动机呢？ 那我就只能在家里待着吗？ 你需要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。 你可以在那天开个小派对啊。 是啊，好主意，开派对。我根本就不是那种混得开的人，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？ 哦，不要这么小看自己嘛。 我们要找一个让大家都看到你的人多的地方，让大家证明我们在抢银行的时候你不在场。 皮特随手拿起报纸，发现头条刊登着大集会的消息，恰好那一天就是他们准备抢银行的日子。于是就在这一天，他们让托比亚斯在大集会上进行裸奔，这样一来足以上新闻。而就在此时，他们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抢劫。虽然在抢劫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，比如皮特没能顺利地记下金库密码，比如麦克斯发现自己拿的手枪里装的是真子弹后被吓到，还不小心把手枪丢在了地上，再比如负责开车接应的克里斯迟到了几秒钟，还不小心暴露了手上的纹身，但他们还是成功地从银行里抢走了210万现金。等到佐尔纳带着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们早就逃之夭夭。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抢来的这些钱上竟然都被警方做了标记。与此同时，佐尔纳正在警局里拿着做了记号的钱和同事们探讨案情。 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大家不必惊讶，我早就料到会有人抢劫。就在五天前，就有流浪汉到银行闹事，那就是他们预谋抢劫的信号，所以我把金库里的钱都做了记号。幸运的话，劫匪今天就会花掉这些钱，所以要立刻通知所有的银行、加油站和商店，不管是谁在哪儿收到了带记号的钞票，请立刻通知我。我曾担心对方是职业劫匪，但是职业劫匪是绝对不会争执子弹的问题，也不会差点把武器丢掉的。他们不专业，而现在他们会紧张、慌乱、不知所措，他们一定会出错的。 好在托比亚斯认得这些标记，在他的建议下，皮特将这些钱藏了起来。就在他们商讨下一步对策时，佐尔纳先后给托比亚斯、皮特和麦克斯打了电话，准备对他们进行调查。 你为什么要裸奔呢？ 因为我压力太大，得了抑郁症。 为了缓解压力，你就当着那些观众和教皇的面去裸奔吗？ 我是情不自禁，我想让圣洁的风吹一吹我那赤裸又脆弱的身体，能给我一些安慰。 你知道我厌恶什么吗？就是男人把女人当傻子。 我没有把你当傻子，我就是想跟你说明白，在手腕上纹着这种纹身的人多的是。 你的档案里写着你有滥用暴力的前科，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。录像拍到有个人抢了210万欧元，他也有你这个纹身，这也太巧了吧。你说你存了一笔钱是吧？ 对。 你在说谎。 我是太慌张了，因为那个流浪汉突然闯了进来。 太慌张了。 我需要得到认可，有地位人的认可。还有谁比教皇地位高的？ 你很紧张。 我能喝杯水吗？ 不能。 好吧， 你帮我分析。 好。 假如银行解雇了我，我想通过抢劫来报复银行，于是我找别人来抢劫银行，还为自己创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是说，流浪汉闯进了银行，你在现场但没有存钱。相反，你可以计算警察到犯罪现场总共需要多长时间。 如果你真有证据，肯定早就把我给铐起来了。 说的没错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走吧。 真的吗？谢谢。 他们意识到佐尔纳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，但是他也是有弱点。佐尔纳在询问克里斯问题的时候，手机上接到了相亲软件的短信，凭借这一点推测出他是单身之后，皮特等人计划让唯一一个没有嫌疑的麦克斯去和佐尔纳约会。而约会的这一天恰好就是舒马赫私会情人的日子，同时舒马赫的老婆参加慈善晚宴没有在家，皮特、托比亚斯和克里斯悄悄地闯进了舒马赫的家， 把抢来的钱藏在了他的家里，并制造了一系列伪证。同时，麦克斯在高档餐厅里和佐尔纳见了面。麦克斯把佐尔纳带到了预定的桌位上，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就是舒马赫和他情人的位置。 伊丽莎白，嗨，我是 方麦克斯。 还是叫我 Max 吧。这是我第一次网络约会，所以你真是太迷人了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请请坐。这是菜单，您看一下。你还好吗？ 啊，我还好。我认识那个人， 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很多啊。 那不是他妻子，那是他的下属。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他，他的银行前些天是不是？ 小声点。 哦，真对不起，为什么呢？ 我负责这起案子。 那个，您是警察还是？ 是的，我负责银行抢劫专案组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真厉害。 没事，想跑就跑，很多男人都这样。 我为什么要跑？ 谁知道，不少男人就怕我们女警察。 可是我觉得警察，用我妈妈的话说，很性感。 确定是性感？ 性感，对。 麦克斯和佐尔纳的约会非常顺利，皮特等人也按照计划把赃款放到了舒马赫的家里。第二天，克里斯找到了两个非常喜欢蹲监狱的朋友，让他们假冒银行抢劫犯到警察局自首。佐尔纳审讯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一口咬定是受了舒马赫的指使，于是警方就下达了对舒马赫的逮捕令。他们在舒马赫家中发现了赃款以及很多伪造的护照，当然这些都是皮特等人事先伪造好的。最终舒马赫被关进了监狱，银行抢劫案也算是尘埃落定。当然警方最终只从他的家里搜到了170万现金，而因为人手不够，警方也结案终止了追查。至于其他40万，最后被皮特等人平均分了，这是他们当初做投资的本钱。通过这一次风波，皮特、克里斯、麦克斯和托比亚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而麦克斯和佐尔纳真的坠入了爱河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《夺金四剑客》。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来自德国的沃尔夫冈·皮特森，虽然呢他是德国人，但曾在好莱坞红极一时，特洛伊、空军一号、极度恐慌等影片都是他的作品。这样具有商业号召力的大导演，却在2006年因为一部《海神号》结束了好莱坞生涯。《海神号》讲的是海难，上映之后呢，被媒体拿来和《泰坦尼克号》进行对比，结果呢，灾难片真的成为了灾难。因为口碑不佳，沃尔夫冈这一岛就再没能起来。后来呢，他回到了德国，开始了长达10年的幕后生涯，直到后来拍摄了这一部《夺金四剑客》，凭借这部德式喜剧再次复出了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编辑小杜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